些过得好。 平安来自于孙悦的演唱。说起孙悦，他不仅是一个公益歌曲的专业户啊，而且对待周围的人更是关心有加。话说有一次过年的时候，由于几名大学生要留在北京过年，于是孙悦特地的邀请他们到自家的饺子馆吃年夜饭。孙悦一脸素面朝天的跑来亲自招待大家，让拘束的学生们一会儿就跟孙悦打成了一片。这顿饭不光吃得热闹，为了制造气氛，大学生们还点上了蜡烛，纷纷跟孙悦合了一个影。这顿特殊的年饭也成为了留校学生的最好的过年的礼物。好了，下面呢再来听这位爱心天使孙悦带来的歌曲《心情不错》。 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，家人不错，朋友不错，自己也不错，看着日历总不忍心把最后一页翻过，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了舍不得。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，家人不错，朋友不错，自己也不错，看着日历总不忍心把最后一页翻过，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点舍不得。上帝们多少能分清些真货假货，饭店的菜单又炸毁不少难为的回头客，虽然街道大妈每天听也挺忙活，可家里没有人的时候门还是别忘了锁。 像孙悦唱到的心情不错这首歌曲一样，为过去的时光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看看是开心还是难过的事情多呢。不管怎样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得失千万别太计较，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吧。还记得那个唱着楼兰姑娘的快乐女生，她叫于静吗？说到于静呢，就跟您说一说一个有关歌手于静的有趣的小故事啊。话说有一回她是开车回家啊，于静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的家门口，因为是第一次开车，只记得一回家她就把窗户关得紧紧的，整个下午都听不得一点声音，脑袋是高度的紧张。后来她的男朋友看了觉得好笑啊，就专门给她买了一个不干胶的彩条贴在汽车的后窗玻璃上，那上面有一个正在敬礼的卡通小姑娘，满脸的小雀斑很可爱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儿：新手驾驶敬请包涵。这天于静光顾着看前头的车，不知不觉过了白线闯了红灯了。当交警走过来看到车后的卡通漫画的时候，就会心的笑了，那您就注意点吧，新手。想来很多人都会有当新手的这种难堪尴尬的经历吧，也祝各位出车一路平安。下面呢，来听听这首由于静带来的歌曲，祝福你一生。 怎么能明白我已开心难改，谁能让春风满怀，只是为了爱，怎么能明白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咱们的休闲之旅当中呢，一块来听一听那些温馨的祝福歌曲。被誉为晚会宠儿的蔡国庆，凭借他那独具亲和力的和感召力的声线，演唱了不少的公益歌曲，深得观众的喜爱。记得在有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蔡国庆的一位女歌迷不远千里从厦门赶到现场，就是为了给蔡国庆捧场，并且送上自己亲手自制的礼物。当时蔡国庆感动地给女歌迷一个拥抱，以示谢意。这位女歌迷不也是用行动来支持和祝福自己喜欢的偶像了吗？还记得擅长演唱祝福歌的蔡国庆有这样一首歌曲吗？听起来很像一道算术题，歌词当中有这样的这种语言啊：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，等等等等。您猜到这歌名了吧？啊，来自蔡国庆的365个祝福，每一天都是一个祝福，来听吧。 一年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环绕着你，夏日冬生灿烂无比。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悄悄地流，像那星辰就永久。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，您收到了吗？祝福天天有，快乐大家共分享。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当中呢，韩涛要带您四处的走一走，追寻那些祝福的老歌。下面说到这支乐队，说起来您一定不会陌生，它叫零点。零点乐队是一支以流行音乐为主的乐队，所以创作演唱的大部分属于老百姓朗朗上口的歌曲。提起那首《爱不爱我》，很多朋友还都能哼上那么一两句。而主唱周晓鸥不仅在形象上很有特点，哎，你看嗓音上，我们可以用刀锋般的感觉来比喻。而这样一个拥有杀伤力嗓音的歌手，却有这样孩童般的笑脸。好，那下面就送上零点乐队的这首祝福歌曲，名字就叫做《祝福》，一起来听一听看吧。 爱是一种幸福，有时也让人痛苦，小事把生活说服，苦也是一种思路。 听了这首歌曲，来自零点乐队的祝福啊，有这样一句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所以送人祝福的时候通常会祝您步步高升。哎， 也就是这句吉利话让谢雨欣的这首《步步高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如今已经是两个漂亮女儿妈妈的谢雨欣感觉是无比的幸福，不过谈及对宝宝的早期教育也是颇有感触的。比方说经常给孩子看各种图片啊，从100天开始每天都会给孩子看，但不会强迫他的孩子，有时候是正式的看，有时候就用娱乐的方法跟他玩图片的游戏，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的大脑和视网膜更好的发育，而不是在给他强硬的灌输知识，而是把图片也视为玩具的一部分。哎，这就是现在当妈妈的谢雨欣的日常的生活和她的幸福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咱们来分享幸福妈妈谢雨欣带来的这首《步步高》吧。最后，导游韩涛代表技术引力调度袁玲玲，感谢各位的乘坐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打开我的门，迈出我的家，太阳在我头上高高照。100次的风雨，100次跌倒，清风抚摸我的草帽。过后就是大桥，100次的攀登，100次祝福，小道走过就是大道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